8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，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想，事到如今，就得豁出一头去了，索性就站起来，拎着两支枪，直奔这个人。这主看清了，面前是个小个儿，别看个不高，年轻人长得非常精神，是耳目有神，脑筋蹦起来有多高啊。这主先是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好像没把马灯扔了，紧跟着又镇定下来。你是什么人？莫非你是土匪？唐亮，要想活命，请你嘴下留德，千万别声张。听见没？外边捉拿的人就是我。 你是什么人？ 赵家庙的，姓张，我叫张雨婷，又叫张作霖。 张不知啊？哎呦！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绿林好汉张雨婷，张先生。哎，张作霖一听这语气啊，觉得有点亲热啊。是啊， 哎呀，随我来。 拉着张作霖进了屋，回手把门关上，刷刷窗帘全挡上。张作霖提高了警惕，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万一使稳军计把自己给稳住，然后抓个老实的。所以这个枪啊，始终是端着，俩眼虎着盯着这个人。这人把灯放下来，张先生，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先自我介绍，鄙人姓海呀、啊。江河湖海的海，我叫海国臣，我父亲在北京做事，叫海文广，他是户部侍郎，我是侍郎的公子，叫海国臣。早年我到日本去留过学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，我会讲日语， 我回国之后曾经参加六君子的维新运动，你听说过吗？我的老师就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啊，我参加过维新党啊。您对我100个放心，我最赞成、最羡慕的就是你们这些绿林的豪杰，你们替广大的老百姓出了一口气，老百姓不敢做的事你们敢做，老百姓不敢说的话你们敢说，你们是好样的，我无法形容我对你们的敬慕。张先生，别看你遭了危险了，到了我家就算到了你家了，他们想要抓你是势比登天呢、啊、有我在就保护你的安全，你看这是我的名片。说着在裤兜里边掏出个钱包来，里边拽出一张名片递给张作霖。张作霖不认什么字儿啊，反正海国臣这仨字儿马马虎虎的还能认出来，一瞅这人正人君子，不是说瞎话那个主。张作霖把这名片就揣到怀里头了。海先生，你听说过我吗？ 听说过， 谁不知道张雨婷啊，新民府的人有口皆碑，妇孺皆知啊。你学习双天洋行，杀了三营统领王凤平，连北京都知道了，何况是我呀。我刚才说的句句都是实情，如果我有一句隐瞒，你就杀我的全家。好在呢，这家是我的，我父亲不在这住，在北京任职，那是国家的二品命官，但是我跟我爹走的不是一条路，我们要俩死不对眼呐、啊。由于我参加了维新党，我爹都要跟我断去父子之情了，现在北京也是一团糟，没有我立足之地，六君子命丧菜市口，清政府严拿维新党人，我要不是沾我爹的光，早就蹲了大监牢了，就因为借他了人家的光，我才平安回到原籍。但是我一肚子苦水，一肚子愤懑，我无法对人倾诉。今天遇上您了，真是三生有幸。那位说，这主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完全属实。这位还真是正人君子，没说瞎话。刚一见张作霖，啪啪啪啪啪，都说了。尽管如此，张作霖也不能放松警惕，那枪一直在手里头握着。听他说，这海国臣一看张作霖还是有疑虑，张先生，你就先在我这屋休息，我陪着你，等一会儿稍微静一静，我亲自把你送出新民府，往后你千万别来了，这地方可太危险。好吧，恩公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能救我张雨婷不死，救命之恩我必要重报。哎呀，用不着用不着啊，咱们这个国家呀就倒了霉了，天子无福民遭难，什么离奇古怪的事儿都出，什么可悲可惨的事儿都可能发生啊！您是好样的，我太服了。你先等等，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四来那砸门的声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开门开门开门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开门灯，在这儿就在这周围，搜搜啊，别人跑了，咣咣咣咣咣咣，看吧。 张作霖是顿感紧张，闪身躲到门后去。海国臣说：“您甭怕，我这门口他不敢登，我借他个胆子。我爹那是朝廷的命官，二品大员。”说起来我是海侍郎的公子，谁敢呢？你放心吧，这位真没说假的。外头那么折腾，人家院里头平安无事。过了一会儿，声音越来越小了，张作霖的心这才宽松了一些。海国臣把点心拿出来，张先生用点晚点吧，压压心神。不行，我吃不下去。那你喝点水。给倒了点水，张作霖一口气喝了两杯，哎，觉得非常痛快。有心出去找冯超冯群，哪儿找去？哎呀，张作霖这心呢，急得什么似的。海国臣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咱交个朋友，现在我就套车送你出新民。”多谢多谢。海国臣出去了，张作霖闪身躲在门后，举着枪盯着他。这个海国臣呢也有觉察，就站到房檐底下喊了一声：“老孙，老孙醒醒。”老孙是谁呀？是车把式，人家家里都有专车。这老孙时间不大，一边提着鞋一边出来了。哎，少爷少爷，您找我啊？老孙呐，把衣服穿好了，把我车子准备好了，我要出趟城。 这深更半夜， 废话少说，快快快套车。哎哎，还有几个跟班的也起来了。少爷的话圣旨，谁敢不听？衣服穿好了，把车套好了。海国臣把他们叫过来了，趴到他们耳边再三叮咛：“我要送个朋友出西民府，什么人你们甭问，谁要问车上是谁，你们就说是我娘，说我娘身患重病，马上要找先生去看，不然的话命保不住了。就说我套车送我娘去看病，听见没娘？” 听见听见。 哪个要说错了，将来找你们算账。 少爷放心少爷放心。 都准备好了，海国臣叫张作霖：“ 快上车。” 张作霖滋溜钻到车里去了。大伙一瞅，心说这谁？这是 不敢问呢。 海国臣告诉张作霖：“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别言语，千万别开枪，我包下了。”张作霖点头。可这阵的时间什么时候？都半夜一点了，出城那么容易吗？ 但这位就有把握。 车子离开了海府，出胡同，到了大街上，再一拐弯奔南门，我哇哇哇哇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其实张作霖在车里边，车帘撂着，外边的事儿他看不见。人家车前面挂着两盏灯，都是气死风灯啊，上面有字：海府，海府，老海家府的车。那么海国臣呢，七匹马跟着，就在这一路之上啊，遇上九次麻烦，大街上全是军警啊。 站住！干什么呀？ 啊，我们是海府的，要送老太太出城找大夫给看病。 啊啊，好，请过请过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。 过去了。张作霖心说：“嗯， 这家还真打妖啊。哎呦啊，你说都说我有福，看来许真有福哎。怎么遇上事儿总能够化险为夷呢？又一想，不要高兴得太早啊。这离着脱险还早着呢。张作霖握着枪，提高警惕，眨眼的听着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过了九道封锁线，到了南门了。耶！再瞅南门这儿，能有二三百人呢，举着火把、明灯、蜡烛。清兵把车给拦住了，哪儿呢？海府的。干什么？麻烦各位开下城门，我们老夫人有病了，打算到城外去治，要不治恐怕就得发生危险。开门？这可不好办吧，哪有半夜开城门的？尤其城里发生的事儿，你们知道不？正在通缉巨匪张作霖呢，恐怕这事儿不好办吧。去找你们当官的，一会儿把门官给找来了。门官是个少长，这少长到了近前还认识海国臣。哎呀，海公子是您呐。海国臣呢赶紧从马上也跳起来了。到了这阵求人的时候得跟人家客气着点。这不是黄少官吗？啊，是我。怎么您值班啊？今天晚上是我的班。怎么老夫人病了啊？我娘一直身体不好。昨天呢就应当去看，他老人家就不乐意动地方。结果怎么样？病体沉重，发高烧，上不来气儿啊，烧得直说胡话。这不车帘都盖严了，恐怕招风。我说黄少官，能不能麻烦放我出城啊？哎，海公子，实在是对不起您呐。按理说老夫人有病，理应当开城门，我都得派人护送。今天晚上情况特殊，不用我说你也知道。您听，现在枪声还响着呢，来了个大土匪头子张作霖，也叫张雨平。他说这小多大胆子，领着几名匪徒混进新民府，不知来干什么来了，被咱们侦缉队给发现了。现在三营统领李景福已经传下严令，刨地三尺也得把他给抠出来。您说在这节骨眼儿，我把城门开开把您放出去，倘若上峰怪罪下来，我受不了啊。黄少官，怎么我跟张作霖有联手的事儿？不是，我可没敢这么说。那么我这车里头装的张作霖？不是，我多的说过那事，那不可能的。您是堂堂四郎的公子，您怎么能跟土匪打交道呢？还是的，我一不跟他沾亲，二不跟他外顾，他随便折腾他的。我给我娘看病，这是两码事儿。我又没带着张作霖，你担什么责任呢？不信你检查，好吧？你检查检查。哎，不，免了，我哪敢呢？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海公子，将来上峰要怪罪下来，您得替我说几句好话，那是自然了。说着话，海国臣就递过30两银子去，买包茶叶喝吧。哎呦，没短了花您的钱，怎么能拿着。今天我带的钱不太多，有什么为难，只管到家里去找我。哎， 平时没短，花您的钱真不好意思。弟兄们，把钥匙拿来，开城。门官，这他说了算。哎，海国成一听的心里这个高兴，就连车上的张作霖听着，就好像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。妥了，一开城一出去，我就不怕了。说来也倒霉，正在这时候，来了一匹快马，后边带着不少卫队。三营统领李景福赶到了。这个李景福啊，是个黑脸的家伙，到时候把黑脸蛋子往下一沉，六亲不认。况且大权在握呀，那是新民府五官之首。李景福领着卫队赶到南门，一看这还有辆车围着不少人，这怎么回事？问黄少官，黄少官赶紧敬了礼，大人，他是海少爷要给他娘啊看病，想要出城去一趟，卑职呢，正准备要给开城。什么？什么老海家老将军的？不行，我看看。拨转马头，来到车前。这海国臣心里就一动，心说坏了，他要晚来一步，我就大功告成了。你说怎么这么倒霉？就连车子里边的张作霖也听得清清楚楚。张作霖用枪嘴子把那车帘撩开，往外偷眼观看，一瞅这李景福顶戴花翎，气宇轩昂，威风凛凛，手里头拎着马鞭，穿着马褂，这人能有40岁挂零吧，一看就是个武将出身。海国臣呢，急忙一抱拳，哎呦，我当谁呢？原来是李大人。哦，海少爷，哈哈哈哈，怎么，听说老太太身体欠安，想要出城去看病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我娘啊，就是上了年纪了，天天喘起来个没完。这新民府您是知道的，没什么妙手神医呀、啊。我当儿的，理应当尽孝道。有个朋友啊，给介绍一位老先生，在新民府外，姓孙，叫孙家林，听说是孙师淼的几十代的先孙，人家家医道非常高明，我准备送我娘前去就医。我大人，怎么，难道还不放我出城吗？哦，海公子，大概您知道，现在是非常时期。您没听见枪声吗？我们正抓一个土匪头子，叫张作霖，又名张雨婷。该匪三番五次来到新民捣乱，他是国家不赦的罪犯，我焉能放他逃走呢？当然了，